也是缘分，你莫再三强求，无谓情自困。重逢又离别，你不必悔恨，好梦岂能当真？谁又会愿意永守誓盟，共你终生相好，见一次面能共结合永相亲。风花雪月原是过一生，也是缘分，你莫再三强求，期望佢怜悯。谁人中情意，你不必痛恨，天下假情还似真。代价应该几高，每一个梦留下怨恨有几分。生于世上原是机再三强求，期望佢怜悯。谁人重情义，你不必痛恨，天下假情还似真。谁又会料到每一段情代价应

束缚我在沙发里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每个人有他的脾气，过了爱做梦的年纪，轰轰烈烈不如平静，幸福没有那么容易，才会特别让人着迷，什么都不懂的年纪，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，曾经忙西，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，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，自己做决定，不想拥有太多情绪，一杯红酒配电影，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，束缚我在沙发里，相爱没 遗忘，模糊你回忆还是让人心伤，喝下汤你就回到我身旁， 转过头想着遗忘，偏偏有你在我心上，闭上眼让心去翱翔，忧伤却会将我捆绑，一碗相思汤，一碗相思汤，给我多少牵挂幻想，相思月汤， 相思汤， 欺人谎言都一样，相思汤，一碗相思汤，心碎狠狠刺痛胸膛，相思月汤， 相思汤， 让你紧紧陪在我身旁。 熬了一碗汤，祈求喝下就不会遗忘。模糊里回忆还是让人欣赏，喝下它你就回到我身旁。 想着遗忘，偏偏有你在我心上。闭上眼，让心去翱翔，忧伤却会将我捆绑。 一碗相思汤，一碗相思汤，给我多少牵挂幻想。相思的汤， 相思汤， 誓言朋友都一样。一碗相思汤，一碗相思汤，心碎狠狠刺痛胸膛。相思的汤， 相思汤， 让你轻轻陪在我身边。一碗相思汤，给我多少牵挂幻想。相思的汤， 相思汤， 誓言谎言都一样。 一 碗相思汤，一碗相思汤，心碎狠狠刺痛胸膛。相思的汤， 相思汤， 让你静静陪在我身边。相思的汤， 相思汤， 让你轻轻陪在我身旁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注意了，凡在4月21日至5月3日期间，安阳伟业奥迪五一送优惠，选装饰减车价，装饰满10000车价立减10000元，好礼尽在大兴区金阳路廊坊路口北，83790100，83790100。 就近家装，五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，送全屋品牌家具、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：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比亚迪润城 4S 店五一黄金周提前开抢啦！活动时间4月29日至5月3日，现场最高优惠30000元，更有机会赢10000元电卡。抢购电话：010-8931-7680，010-8931-7680。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。招商热线：400065-40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：400065-40068。 反思驾车的陋习，改正不文明交通习惯，不要让交通悲剧继续蔓延。今天是4月30号，全国交通安全反思日，杜绝交通意外，从你我做起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没有名字的落叶在枕边抱着寂寞难眠，纷纷扰扰的世界，每个人都 街中这个人大笑一声

火够旺，我盼永远留下那手掌印，日后亦能让你欣赏。热情留在心未敢太放，可闻良心无非非想，我还是爱惜那一巴掌，它表示你的立场。我盼永远留下那手掌印，日后亦能让你欣赏。热情留在心未敢太放， 心中盼望 闻良心无非非想，还是爱惜那一巴掌，它表示你的立场。